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连着几场大仗，战损都创下大周的记录。西戎的铁雾塔折损了一小半，双方死伤都接近十万，局势却似乎发生了变化。叶庆几乎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西戎人的意图了，那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玉门关外三场大战，陌刀镇第一次下场就取得奇效，军报上写的是大胜。幽燕三州其实都有州牧，境北的州牧只是没有实权而已，手下文官还是多的。贺表写的花团锦簇，紧接着是玉门关大捷。查云硕好胆量，落败第二天就再次进攻，境北侯也敢应战，玉门关守军只剩下两成，打了一场双方都动兵十数万的大仗，在黑戈壁上斩首西戎两万人，自己也死伤无数，尤其重骑兵身受重创。第三场是两天后，西戎兵绕行断龙口，太远将军飞书告急，又是一场不得不打的仗。那时候叶庆已经隐约感觉到不对了，而靖北侯显然比他更敏锐。断龙口那一战出发前，靖北侯正换药，叶庆进去时见他面沉如水，眼神黑暗无比。叶庆只以为他是因为心腹副将战死，不知道他已经看出端倪。断龙口之战仍然是一场小胜，靖北从开打开始战损就一直非常漂亮，但断龙口一战打完，叶庆终于意识到了危险。他在靖北侯的亲兵中对于兵力的折损最是敏锐，三万最精锐的骑兵是靖北的根本，靖北剩下的十万士兵乃至于还未完成训练的新兵和民夫，都是因为这三万骑兵才具有威慑力。而断龙口一战之后，靖北侯身边的精锐骑兵几乎已不足一万，断龙口打完，西戎的伤亡达到十万，而靖北看起来战损不过六七万，下面的将士仍然欢天喜地，叶庆却如坠深渊。他没等收拾完战场就赶回了营地，在中军大帐见到了负伤的靖北侯。周围人多，什么也不能说，但叶庆只跟他对了一个眼神，就什么都懂了。父亲以前常说，遇到好主将难得，将帅同心比君臣相得还幸运。叶庆比他运气好，不到一年就遇到了靖北侯，可惜却是在这样的时刻，如同在沉没的大船上遇到知己，不知道算幸运还是不幸。他们都知道查云硕在图谋什么了。都说玉门关难守，没有天堑，所以都以为查云硕会打攻城战，但谁也想不到查云硕根本没想进攻玉门关，他从一开始想的就是消耗靖北的兵力。玉门关的重点不在于城，在于靖北侯的三万精锐骑兵，就算玉门关沦陷，靖北仍能守住。靖北不像燕北百年经营，也没有幽州一样的天险和敖仲这种守城的大将，靖北依靠的是精锐铁骑和屯的重兵。就算西戎打破断龙口夺下玉门关，只要这骑兵还在，退守凉州，靖北大片平原，西戎稍进的深一点，靖北军随时能与幽州联动，将冒进的西戎军队包饺子一样绞杀。靖北侯只顾着怕守城，怕这三万骑兵屈死，没想过就算是最光荣的战死也是不值得的。查云硕一次次不顾天时地利人和挑起大战，根本不是想赢，就是为了消耗靖北的骑兵。认真说起来，靖北侯愿不愿意打甚至都不重要，他每次用兵都让靖北不得不打。最开始两场也许还有靖北侯好战的原因，到断龙口已经是不得不应战，他要的就是靖北不得不应战。靖北侯虽然好战，但做的都是职责之内的决定，连监军连储粮才都无法在法理上跟他抗衡，谁也没有想到查云硕会跟他打消耗战。一直以来大周和西戎的战损不成比例，以至于能以一个骑兵换一个西戎兵都极为高兴，能换一个半更是高兴的不行。但燕北可以换，幽州可以换，唯独靖北不可以。整个燕北全民皆兵，况且最多的是轻骑，少年也可以上阵打仗。幽州守城更简单， 唯独靖北是重骑兵，以靖北的地形，也只有用重骑兵有用。再多的新兵填过来，要训练成重骑兵也需要极长的时间，这也是靖北侯如此看重叶庆的缘故。叶庆训练的是步兵，能够迅速组成陌刀阵，让靖北侯如虎添翼。但现在的情况是，陌刀队够，靖北的盾甲、骑兵乃至弓箭手都不够了。没有见过重骑兵冲锋的人很难理解3万精锐重骑的威慑力，那是能够改变任何一场战局的力量。就好像当年蒙苍进攻幽州的铁雾塔一样，只要这3万重骑在，查云硕就不敢轻易掀起孤注一掷的大战。靖北侯年轻气盛，一直提防着监军干涉，提防着他的计划被阻断，连叶庆提一句敖云他都不愿意听。他一直不想自己像李弘一样死得憋屈，但他没想过，李弘虽然死得憋屈，但对于大局来说并不致命。幽州丢李弘死，他手下的重骑兵也屈死，但幽州最大的价值是幽州城，只要夺回幽州城，幽州仍然是幽燕铁锁连环的幽州。而靖北要是丢了，大周没有第二个靖北侯了，就算有，也没有另外的3万精锐重骑了。他的计划实行下去，这代价却付不起了。叶庆知道，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显出痛苦来，因为军心不能乱。庆功宴照常举行，靖北侯强撑着面色不变，叶庆只朝他点了点头，就转身离开了。连日大战，他身上也有伤，在玉门关大捷背上就受了伤，披甲上阵时伤口就裂开了，但那时候还觉得可以忍受，现在就觉得太痛。他带着伤穿过半个军营，找到了魏海将军的副帐。魏海老将军前日肩胛骨中箭，老将军很硬气，先看完伤兵再取的箭头，据说血都流了半盆，东营人心惶惶。敖云却没守在魏海将军的主帐，而是在副帐中。叶庆进去时看见门口有个人十分眼熟，进去后才想起来，那是这次随监军而来的内侍。昏黄灯光下，敖云在沙盘边推演，左边是楚良才，右边是魏章，垂着的帘幕后身形隐约的人，叶庆已经猜出是谁，是靖北监军七皇子萧许。那天靖北侯把叶庆提拔到亲兵中，他踏着月光志得意满，想的是果然像父亲说的，战场是最容易出英雄的地方。真正的将军是如同雨后的新树一样鹤立鸡群，要冒头是谁也拦不住的。原来敖云是比他更适合当栋梁的新树，真正有眼光的人自能看到。楚良才是一个，监军是一个，当局势不可收拾的时候，他们自动聚集到他身边。父亲讲，谋神罗良思是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于将倾，这句话光是在心里默念都叫人热血沸腾。叶庆不得不承认自己心中也是有期望。那天月光下，少年得志的心态虽然激动，但曲折离奇比传奇中的差远了。他只当说书人讲的故事是夸张，原来真的要沧海横流才显英雄本色。要救回这艘大船，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，才能配得上茶楼中的短短几句传奇。但如果是注定沉默的巨船，哪怕是惊天的天赋，也是浪费。楚良才第一个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，显然是知道他现在是靖北侯的心腹，尤其是在孙副将死后，所以他主动说： 监军大人刚收到密信，圣上铁腕决断，玉门关大捷前就已经征兵50000直接送来靖北，由魏蜀军的楚将军带领，3天内就能到凉州了。 军中一直传言说他是天子门生，是背负着任务来的，所以和靖北侯之间虽然配合极好，却仍隔着一线，尤其在监军到来之后更加离心了。他评价的那句铁腕决断是有点冒犯的，但也确实是带着对帝王手段的了解。50000都是新兵，都是用来填靖北的窟窿的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消耗，何等残忍，何等决断。所有人都知道圣上这个调动的意思，靖北不能丢。 但敖云和魏章在沙盘上演练完一轮之后，抬起头来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 靖北要丢了。” 连日大战，他们的骑兵虽然战绩并不辉煌，却更惨烈。两人身上也有伤，这种推演尤其耗神。魏章脸色也苍白，但两人眼中都有种燃烧的神色。如果有什么是名将都有的东西，大概就是这种狂热了。 不是侯爷的错。 楚良才大概是想让叶庆转达这意思。 这可能是蒙苍的计划。幽州丢的时候我就怀疑了。幽州是后备最充足的，敖仲随时可以补上，又是幽燕铁索的中断，打下来虽然容易，后续却没什么便宜。为什么他要打幽州？现在想想，他破幽燕铁索连环的方式就是先打幽州，再破靖北，直接绕过了燕北。 叶庆明白他的意思，进攻靖北不是查云硕的谋划，而是蒙苍的遗迹。他只杀靖北的人，只要靖北的人露头就杀。所谓幽燕铁索连环，是幽燕三城守望相助，能攻能守。靖北的骑兵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。于业太爱练精兵了，所有人都知道西戎苦寒，不像大周富庶繁衍容易，都以为西戎是以铁雾塔精兵取胜，都在等一场大决战。但西戎偏偏反其道而行之，没人想到查云硕会把整个西戎人口当成消耗品，先拼掉靖北，再起大战。靖北现在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，以一国打一个州，查云硕要打靖北只能打耗光才算。唯一的转折在幽州，如果幽州能支援，幽燕铁索连环就活了过来，查云硕也不敢冒进。但幽州偏偏是敖仲，他是大周乃至西戎最好的盾，但盾的弱点就在于你不攻他，他就毫无作用。如果守幽州的是另外一个余业，甚至只是李弘，合围之下查云硕都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但偏偏是敖仲，幽燕三州他最不擅长出击。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